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首先成为国民党进攻的主要战场。与此同时，他又制定了一次阴谋剿灭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的行动。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34个旅、25万人马，乘五路准备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攻占延安。 此时的延安逐渐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胡宗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开始行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早已洞悉了他们的阴谋。 胡宗南的这些阴谋成功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克农还挫败过哪些国民党特务机构不可告人的阴谋？稍后我们继续讲述。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最大的特色。若干的主干街道以及其中无数的胡同构成了城市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北京城东西方向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平安大街就是典型的代表。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西至官园桥，大街两侧青砖灰瓦、红柱飞檐的古朴房屋有着怎样的历史？这里汇集了哪些胡同和风景名胜？城市文化范儿跟您聊聊平安大街的故事。 采菊东篱下，有缘见南山，平民西湖上，逍遥望九天，好想好想看见飞越

1962年，李克农这个在隐蔽战线奋战了30多年、长期生活在隐蔽战线上的将军，结束了他神秘传奇、波澜壮阔的一生。李克农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的战场永远是静悄悄的，充满着神秘。但他这个将军却保护着革命队伍千军万马的安全。 在李克农同志的追悼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称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周恩来曾把他与钱壮飞、胡底并列为我党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李克农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也将永远铭刻于史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被您讲述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合作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正在故宫午门和西雁翅楼展厅开展。展览从两家机构珍藏的齐白石艺术品中精选出200多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以天道酬勤、浮梦还乡、老当益壮、白石篆字四个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勤勉艰辛的探索、心系故土的乡愁、老而不颓的豪情、刀锋印痕的心象。即将于8月11号结束的当代艺术家夏金山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96岁高龄的夏金山先生的多幅书画和绘画作品。夏金山是从著名画家顾渭渠先生沿袭丹青，擅作花卉、人物与山水，佛像绘画尤其显个人特色，曾直接参与修复古寺、学堂等文物建筑的活动。1994年，夏金山在北京密云创办了金山画院，义务提供艺术教育和创作平台，已经培养了上千名学生。改革开放时代人物像1978到2018当代艺术展将于2018年十月在北京展出。展览将展出徐维新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的100幅巨幅油画肖像。徐维新近4年来一直在持续关注一项改革开放40年的艺术工程，他选择了100位中国社会的重要改革者，以超大的尺幅画了100幅油画肖像。邓小平、袁隆平、莫言、杨利伟，这些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的重要面孔都跃然于他的画笔之下。据了解，这个展览还会将在纽约、香港、深圳等地进行巡展。北京中华世纪坛正在举办印象莫奈多媒体展，本次展览将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展厅内还设有大片睡莲与日本桥环绕的特色休息区、观影体验区、卡米尔花艺专区、儿童体验区等，同时增加了许多互动体验设计，并针对自拍潮流设计了专属的摄影区域展览。这个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与宋庄美术馆共同主办，将目光聚焦于曾经创造中国当代艺术出版史上多个第一的湖南美术出版社。展览展出的作品分别是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到2017年出版的当代艺术文献386本。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档案库也正式入驻宋庄美术馆。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26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提起世界上的浪漫之都，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法国巴黎。英国以出版爱情小说为主的一家出版公司新近评出了世界20大浪漫之地，巴黎位列第一，希腊桑托林岛和意大利威尼斯分列榜单第2位和第3位。这家公司是综合一些旅行专家 和2000名普通民众的意见评出这一榜单的。上榜因素主要包括5个方面：美丽的景观、豪华的设施、温暖的气候、好吃的餐厅、令人着迷的步行道。这家公司表示，现在很多人都想追求浪漫，希望通过这次的调查告诉大家，世界上绝对的浪漫之地到底都在哪里。潮汐现象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位于马尔代夫的世界首家潮汐艺术馆则把艺术品与潮汐结合起来，带给观众更多更新鲜的体验。这个潮汐艺术馆取名叫琛湖馆，建在一片湖水下的3米处，只有一部分建筑露出水面，馆内展出的雕塑作品会随潮汐变化露出水面或是引入海中。这家艺术馆无论建材结构还是展品本身，都考虑到保护海洋生物的需要，能够模拟珊瑚礁，让海洋生物得以在那里生存。艺术馆设计者表示，他希望大众通过这家展览馆可以看到海洋更美好的未来。暑期出境正值高峰，不少游客发现境外移动支付的普遍程度超过预期。来自支付宝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支持线下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40个，支持手机退税的机场也增加到80个，创历史新高。调研数据显示，在中国游客最近一次境外旅游中，65%的受访游客在当地消费时使用过移动支付。除了有大型的免税店和机场，现在还有很多小商户也开始主动接入移动支付。在欧洲，有200多家商店甚至还尝试让中国人在店内消费时直接通过支付宝完成退税。游客只需要在离境前记得把退税单塞进机场退税箱即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首先关注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去医院看病，除了挂号、排队、整理各种检查结果，也是令人头疼的事情。这种麻烦正在逐步改变。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地区已经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了电子病历共享调阅。这也就是说，患者在这30家医院中的任意一家就诊后，再到其他29家医院就诊，医生可以随时调取患者之前的检验检查结果、主要诊断、用药、手术情况等信息，不需要患者提供。这一举措将极大的方便前来看病的患者。国家卫健委妇幼司最近在北京启动了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将利用双指标法为出生后6到72小时的新生儿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今年首批在上海、河北等24个省市启动，北京明年有望引入。为了帮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得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启动实施了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8月开始，交管部门实行了8项新的便民措施。对补换领、审验驾驶证等18类业务，申请人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明一证即办，并推行缴费支付电子化。在全市车管所设立了自助服务区，提供多种类型的自助服务。驾驶人考试预约、机动车选号、补换领驾驶证、申领免检标志等车驾管业务，都可以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和手机应用上办理。免检标可在网上申领、邮寄送达。群众还可以通过交管局对外网站、手机扫取二维码办理预约、车辆年检等手续。最近，北京公交集团将在北京南站地区采取常规公交增发夜间车次、夜班公交增发机动运力和客流高峰期间开通高铁专线3项服务举措，方便北京南站夜间抵京旅客多方向、多区域的换乘出行。具体是102、106、133、665路末班车后增加车次，乘客可乘坐夜17、夜24、夜15路去往北京站、和平东桥、北京西站方向。3条夜班公交将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增发机动运力。此外，客流高峰期间将开行北京南站高铁专线，开往方庄、劲松、双井、国贸、团结湖、亮马桥、三元桥方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最大的特色。若干的主干街道以及其中无数的胡同构成了城市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